第1719章，团队风筝。论角色战力，当然是轮回更强，人数也是他们多一人。可星星此时叶修和包子两人的角色，一个人一个锁喉，掐着轮回各一人。锁喉并不能完全限制目标的行动，叶知秋和残忍静默此时还能挣扎着做出一些攻击。同样的，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在锁喉的同时，也可以对目标继续施加攻击。锁喉对目标不止 50% 的防御降低，还有 50% 的攻击降低。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两个呢，却还开着钢筋铁骨，对物理防御又是一番不小的提升。此长彼消，轮回角色是强，人数也多一个，但是星星凭借一次锁喉轮回两个角色的手段，最终硬是在输出上较量了个旗鼓相当。只几秒，当无起的残忍静默终于从锁喉中挣脱时，生命也已经耗尽了。 猎杀闪瞬灭， 最后他还试图施展着大招做出最后的搏杀，但只打出一个裂后，生命就彻底清零。就只在这么一瞬，就因为没有防住星星的一次盾盲战法，就因为中了两个锁喉，轮回的人数优势在转眼间就已经消失不见。生命原本挺多的叶知秋在这一波攻击中也掉血不少，不过星星毕竟重点着重于击杀残忍静默，君莫笑锁喉是锁着叶知秋的，但攻击还是优先向残忍静默招呼。残忍静默被彻底击杀，叶知秋也在这几秒里就掉了 20% 的生命。 50%， 这是叶知秋的生命剩余。而叶修的君莫笑和包子的包子入侵，为了抢到这个击杀机会，也是卖出了不少生命，之后又用钢筋铁骨力挺攻击强杀。君莫笑最终损血 29%， 还余 42%， 包子入侵损血 27%， 还有 54%。 星星方面的损伤是比轮回惨重的，但没有人会认为这个交换不值的，因为星星成功击杀了轮回的残忍静默，重新将人数拉回对等。 又一次 在轮回取得优势领先时被星星赶上了，现在的轮回粉丝都有些无力呐喊了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兴奋，一次又一次的被星星兜头就是一盆凉水，现在心都冷透了。人数这一等到平等，再数对方的角色生命，赫然成了星星占优的局面。沐浴成风还有 80% 的生命，这一番战斗中只损血 2%， 可见轮回对他真的没有产生出太大的压迫。至于轮回方面，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和江波涛的无浪更是毫发无伤，星星抢攻残忍静默太需要太迫切了，哪里还有功夫在其他地方分散注意力。即便如此，这两位一个 51%， 一个 40% 的生命，比起星星实在没什么优势。他们的优势或许就是他们的角色略胜一筹的战斗力了。攻击，只有攻击才能将战力最好的释放。刚刚从锁喉状态下解除的叶知秋飞快向后退去，但是手中雀斜一转，引出高速旋转的气流，却是很好的向君莫笑和包子入侵身上卷去，风卷流云。孙翔第一时间施展出的就是一个75级的大招，周泽楷和江波涛两人的角色此时也不飘在远端了，现在他们三人角色的生命也就是 50% 和 40% 的区别，没必要再区分多少，两人压近距离那也是对攻势的强化。子弹和波动剑顿时交错着，在一叶知秋的身前好似一道防线，同时也在攻击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。 强杀， 钢筋铁骨的状态时间比起锁喉要长多了，君莫笑和包子入侵此时都还拥有霸体状态，生命上的优势更让他们无所畏惧，直接冲上极火一叶知秋。 龙牙， 叶知秋却邪刺出，所有人都是一愣。龙牙有僵直效果，能中断很多攻击是不假，但现在君莫笑和包子入侵都带着霸体状态，龙牙除了能打出丁点伤害毫无效果，这个龙牙有何意义？ 躲！ 但是星星的频道里赫然跳出叶修的消息，龙牙最终刺向包子入侵，他这一声自然是提示包子闪避。叶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，可包子不具备这等荣耀智慧，收到提示再想闪避已经迟了。孙翔的出手本就极快，反应也完全跟上，命中。除了丁点伤害毫无影响，包子入侵向前追出的速度还是那么快。这时一颗魔法炫门也飞射出来，龙牙攻击命中会产生无属性炫门，谁都知道叶知秋的攻击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寻常，可叶修的表现却更加急切。君莫笑施展技能骤然提速，元武棍，叶知秋又一击刺出，这技能有抓取判定，霸体状态也得闪避，君莫笑被迫只能朝旁让让。叶知秋立即提速疾跑冲出，脚下炫门生风，移动速度因为无属性炫门的加持更是上了一个台阶。君莫笑变向闪过元武棍再追，一道冰霜波动剑却已经扫到，君莫笑被迫再停，霸体状态是扛不了各种魔法效果带来的异状态的。就这么一转眼，一叶知秋和包子入侵君莫笑之间明显拉开一道距离，叶修急切的举动显然是想将一叶知秋拦下，但最终还是受阻。于是一叶知秋跑，星星两个后边追，周泽楷和江波涛加紧攻击。众人一看这形势，看清楚了，这不就是等于是在风筝吗？只不过眼下是整体作战，跑位的和远程攻击的不是同一人而已。这下大家明白叶修之前为什么要急切了。叶知秋抢出一个龙牙，为的就是一个无属性炫纹，缺了这炫纹的这点加速，叶知秋最终就没法逃得这么彻底。现在距离拉开，君莫笑虽然在移动上有优势，但面对两端攻击的夹击，强冲必须会有损伤。更重要的是，孙翔那边还留了一手没有使用呢。瞬间移动，这是叶知秋今天在雀穴上的打制技能，此时应该是处在冷却中的，但孙翔却没有急于使用。此时继续追杀的话，依靠瞬间移动，叶知秋就能瞬间又拉开一段距离。这个风筝的局不好破，一枪穿云和无浪压上加强了攻势，但也没有把距离压太近，他们保留了随时开始风筝的可能性，此时就算转火也不会取得多好的效果。